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 妈妈喊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台风。 哇哦，北京时间的早上8:05，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 大家好，我是王瑞。 嗯，我们这个王月和王瑞哈， 非常的押韵啊。 对，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合拍的这样一个搭档。 非常元气满满的早上。 是的，元气满满的早上，我们将共同和您一起来开启。那在青年说节目当中，会有很多的新鲜资讯，同时呢，也会有热点或者是说非常热门的话题，值得各位去关注。 没错，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信息啊。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6度，最低高气温是34度。今天有雷阵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 哇，这两天真的是培养成了带伞的习惯。 没错，这一周以来的这个血泪史啊，告诉我们出门一定要带伞。 是的，因为我是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回来大概有10天左右了，我就没见过天晴，而且每天都在下雨。 雨神啊，应该是。 对，原来我就是雨神啊！当然，跟大家开个玩笑，还是一定要记得出门带伞。那同时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您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同频收听我们的直播。 嗯，没错，那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之外呢，还有在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话题是猫和狗的生活意见。 猫和狗的生活意见，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养一些猫猫狗狗，就算不养的话肯定都非常喜欢。 没错，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看见在小区里头各种各样遛狗的人，我感觉小区里头遛的狗的人比人还要多。 是吧？ 对。 一到晚上啊，可能就是下了班之后，然后就是自己家人和自己的孩子啊，也就是这些猫猫狗狗相处的时间，所以带着他们去外面去遛一遛啊，开心一下。 之前我也看过网上一句话说，哎，别看有的人在外边八面玲珑的啊，可能回到家连只猫都没有。 哦，明白了，连只好吧，连只猫都没有。 你要养猫的话，就可以非常光明正大、自信满满的说，哎，我有猫， 我有猫啊！我还以为说是连猫不如，因为有的人就是对待猫就真的猫或狗，真的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 还 要亲还 要 好， 甚至给猫做的那些给猫吃的饭、给猫做的饭，或者给自己家的宠物做的饭，比自己还要用心认真。 没错，因为我就有切身的体会哈，就比如说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因为现在经常不在家嘛，每次回家以后就发现自己家的宠物比自己过得好多了，就。我妈妈每次都会单独在买东西的时候给她买一份，然后而且都是什么肉啊，然后是这些东西， 就是咱们父母那个年龄的人啊，养这个养宠物是非常的用心的。 是的，所以就感觉确实现在宠物不管是猫猫狗狗还是其他啊，确实是受到大家欢迎喜爱的同时啊，被宠爱的同时，真的是好像就是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对，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阿猫阿狗的生活意见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来了两位资深的养猫养狗的达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柿子金，我是一位养了5只猫的铲屎官。大家好。 5只猫 喵 喵喵喵喵 我是云雨，我们主要是组织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宠物救助会，主要是做宠物的救助工作 啊。于文玉先生啊，是北京宠物救助会的负责人。 对， 宠物救助这样的工作啊， 确实有的时候会在路上啊、街边啊看见很多流浪猫、流浪狗，真的非常的可怜。尤其在现在在大学周围，很多大学生都很有这个热情，很有爱心，想去救助这种 啊，小宠物、小动物、小宠物，但是呢，学校里又不允许养宠物、养动物，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件挺让人头疼的事儿。 嗯，没错哈，可能大家都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去养， 没错， 然后造成像猫猫狗狗啊，他们可能流浪，然后也是就是跟大家看到他们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 没错。 那关于这个话题，关于阿猫阿狗的生活意见，那各位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呢？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阿猫阿狗说，或者是想对我们说啊？所以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留言进行互动。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整整两个小时的节目。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关于养宠物方面的啊小贴士，或者小新闻，或者小消息吧。 好嘞。 哎，我们这一周啊，北京是一直在下雨，开启了这个暴雨模式。 嗯， 对于很多养狗的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哦，为什么？ 因为狗它是需要遛的。 啊、哦， 那外边一下雨，很多人就不想在这个下雨天遛狗，于是不少的这个网友就反映啊，在住在北京北四环周围的网友啊，就跟我们反映说，有很多的养狗人士在他们的地下车库去遛狗。 哦，啊啊，真的是一个新发现，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哈。 但其实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儿、 哦， 因为你去遛狗，狗狗的那些排泄物啊， 嗯、 就会在地下车库这些比较不通风的地方， 嗯， 你造出很大的这个异味儿。 哎，还真是。而且比如说咱们开车的时候，这停车突然发现，哎，周围可能就是到处会 有一些 猫猫狗狗， 对吧？ 不是，也不是不一定不雅，就是他们可能猫猫狗狗，你还要担心它的安全。就是你在停车的时候，然后比如开的正开心，突然发现啊，天哪，你要注意一下，突然窜过来一只猫猫狗狗的。 对此呢，也有狗主人就解释说呀， 嗯、 是因为下雨天遛狗确实存在困难。 嗯， 在地下遛狗呢，也是无奈之举。不过呢，之后狗主人之间呢会互相的监督，做好文明养狗的工作，及时去清理狗狗的排泄物。 嗯，这个确实天气的原因导致可能大家的狗狗会比较烦躁，然后大家想了一些办法、嗯、但是确实可能有大家也可以再开动脑筋去一些更好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让狗狗去跑一跑、啊、 其实想问问咱们的、 嗯、 两位嘉宾，就是尤其养狗的人士啊、于老师，那您是怎么想这个就是在下雨天您是怎么遛狗的？ 嗯，是这样，我觉得下雨天到车库遛狗这个也是无奈之举。 对， 因为主要是说你要做好这个对狗的管理。 嗯， 一个是说因为像狗就它的动物习性吧，它有这种做标记的这个习惯。 嗯， 那毕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这个确认组的活动行动，那至少说不至于对邻居的车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伤害。 嗯， 然后还有就是排泄物及时清理。 嗯， 因为这是养狗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素养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养狗的人造成的这种邻里矛盾就在于，就是说人大家说的是说不是狗不行，是人不行， 就是养狗的人不够文明，没有注意文明养狗这一部分的。 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哎，不知道王月你有没有注意过？ 嗯， 就是在咱们北京很多的胡同啊， 嗯、 你看，他会停这儿那些比较，比如说停小汽车， 嗯， 他汽车的轮子上会放一个那样小瓷砖，哎，你知道那瓷砖是干什么用的吗？ 哦、那是干什么用的呀？ 最开始我也不知道， 他 跟我一起来玩的朋友， 他打滑什么的吗？ 对，我最开始也以为可能是防止就是打滑呀、 嗯、 或者什么，其实不是的， 哦， 他是为了防止有这个胡同里的小猫小狗啊， 嗯、 在他那个轮胎上做记号， 哦， 他就放了一个瓷砖在那里挡住， 哦， 啊，所以说我最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就啊，好神奇， 大家也是各自想招啊， 没错， 嗯，那刚刚世子君，我看他就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心一笑，因为您也是养宠物， 对， 然后您刚听完之后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吗？ 因为我最近养了一只暹罗，而暹罗的脾气特别像狗，我基本上把它当狗养，也出去遛。 嗯， 然后刚才说到，其实地下车库如果说考虑到排泄可能会带来一些烦恼， 嗯、 我比较推荐就是有个叫食便袋儿这么个东西 啊， 一个非常小巧的食便袋 啊、哦，就是可以及时把那些猫猫狗狗的排泄物去给它清理掉。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那我们其实讲到这个文明养猫、文明养狗，其实在咱北京包括全国各个大城市都是对于养猫养狗、文明养猫、文明养狗有这个规定的。 嗯， 比如说咱北京就是说按照这个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啊， 养狗的人啊，一定要遵守这么几个啊基本的要求。 嗯， 首先呢，就是说不能带着狗进入商场、商店、公园和学校这些公共场所。 嗯， 而且带着狗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这个锁链啊，由成年人牵领，不能由这个儿童牵领。 嗯， 而且呢，在路上遛狗的时候呢，应当避让老年人、这个残疾人还有孕妇和儿童，在对这个狗的就是粪便的这个处理上呢，狗主人应当立刻去处理。 嗯，没错， 不能说就它留在那里。 没错，确实，其实各个城市都会对文明养狗做出相应的规定哈。那同时呢，像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也是纷纷出台了养犬的规定，要求一户一犬养犬登记，并且对犬只的品种、出行要求列出了很多，比如说养狗一定要每一年都进行年检以及登记。同时在北京市区当中的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以及石景山区这六个区作为了这个重点管理区，同时呢，每个区内每户只准养一只犬，禁止饲养烈性犬以及成年身体高达35厘米的犬种。 高达35厘米， 就是这么高吧， 就是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到底多高， 金毛那个高度。 但其实好像就是也能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相对大型一点的犬啊。 对， 所以说大家可能平时也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我们每个城市的相关规定， 可能哈士奇就稍微有点超标了。 对，稍微大只的一点，稍微长大一点就超标。 啊，其实就是说到这个遛狗啊，就是我以前有我朋友以前啊，就养了一只柯基。柯基， 哎，这个超不了标，顶多就肥点。 对对对，他腿短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他当时啊，就是那个他的柯基，我一直觉得他养的柯基其实挺笨的。就是 柯基看起来本来就笨， 就蠢萌蠢萌的嘛，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他实际上就能听懂的话很少。 哦，是吗？ 对。然后，但是他能听懂三句话。 嗯，睡觉。 第一句。就是吃饭了 啊、吃饭了 啊，就会叼着这个盆儿过来。 嗯， 第二句是出去玩儿 啊，出去玩儿就开心摇尾巴、 第三句是这是谁干的？ 可以可以，听懂这三句就够了哈。剩下的柯基就摆 pose 睡觉，不管是正面这样躺着、翻躺着，然后还是这个反面躺，各种各样的萌态。 其实咱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家庭养宠物啊，包括还有这个在外养宠物。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街上会有，尤其大学周围，流浪猫、流浪狗是非常多的。 是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尤其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比较有爱心，也比较愿意去关爱这个小动物，所以说就会导致，比如说大学城啊，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小猫小狗。 是的，是的，确实是在大学附近有很多，而且大学生的宿舍一般来讲是不允许去这个饲养或者是喂养这样的宠物的。 没错。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话题了。本来就是大学生非常希望并且有爱心，那与此同时，一方面又限制，那怎么样去解决大学生周围的这些阿猫阿狗的问题呢？ 所以说，天津的西青大学城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建立了一个爱心园，专门来收养这个大学校园周围的这个流浪小动物。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大学校园中啊，最近这个天津西青大学城的几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一个爱心园。那专门来解决这个同学们遇到的这个小动物难以收养的问题，他们在校园中开辟了独立的场地，建立爱心园，集中圈养学校里的这个流浪动物。学生可以在课后时间来看望这些动物， 哇！ 也可以去闲暇时间去撸撸猫、撸撸狗啊，都可以。 看起来好有爱的样子。 没错，而且有些同学啊，包括教职工，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到这里来领养动物。 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暂时作为一个宠物的托宠所。 对，托宠所，对， 托宠。封锁，然后同时大家还可以随时的过来，随时的去领养，也是非常有爱心的这样一个举动。 没错，咱接下来再讲一个现在稍微不太好的一个事儿。 哎， 就是最近啊，咱们刚才尤其讲到了这个在路上的这些小猫小狗，它有可能就是有些可能打疫苗的情况就会比较不太好。咱们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猫猫狗狗的咬伤抓伤。最近就出了一件事儿啊，这个在长春长生牌的这个狂犬病疫苗人用的啊，出现了这个假疫苗事件， 造假的问题哈，这个还是很严重的。那目前呢，相关部门是已经开始了立案调查哈，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那长生生物随即也是发布了公告，表示正在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召回的措施。那记者的昨天也是联系到了北京市的疾控中心，了解了北京的狂犬 病疫苗也是没有啊，从来没有从这个长春这个生产公司去招标，所以说呢暂时北京地区就可以放心了，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我们就是只要是去比较正规的比较合格的这个这个免疫所去这个打这个狂犬疫苗，肯定没有问题的。 对，确实狂犬病的这个威力是非常大，几乎死亡率应该是100%，所以说各位如果要是一旦因为这个事情受伤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啊大型的地方去这个打这个狂犬疫苗， 所以说千万是大意不得。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也今天连线一位啊宠物医生啊吴医生，咱们来和吴医生探讨一下，到底是被宠物咬伤了，被这个流浪猫流浪狗咬伤了，应该如何处置。喂，刘医生你好，能听见吗？喂，刘医生可以听见吗？哎，可以听到是吧？来，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被这个宠物啊，包括被街上这个猫猫狗狗咬伤了，应该怎么样处置呢？ 好的，是这样。那我们呢是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自己也经常会被这个猫狗抓伤，那也有一些客户呢向我们咨询。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个，但是我们倒是经常接触这个，特别是在流浪的动物呢，这样的一些小猫小狗呢，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意识上呢还是要重视一下，因为他们毕竟是流浪的，他们的来路也不太清晰，所以呢，当如果被抓伤或者咬伤的时候呢，先不要紧张，先不要恐慌，那找到有一个流动水的地方呢，先进行这个冲洗，冲洗的时间呢是15到20分钟，也就是说，比如说有自来水啊什么的，就可以在上面冲洗，把它的里边的脏的污垢啊或者血水啊都冲洗干净，然后涂抹上这个消毒药水，比如说碘伏啊这一类的，然后就去就近的医院，或者是有这个可以注射狂犬疫苗的这些医院，就可以来让医生再进行确认，然后再进行那个后续的治疗。 那其实这是被就是街上的流浪猫流浪狗咬伤的问题，那其实咱们很多家里在也会自己养宠物，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困惑，就是被自己家养的宠物如果抓伤了或者咬伤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 是这样的，对，我们家里面自己养的宠物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宠主呢都会给它狗狗猫猫